傻傻笑着天真，千个夜陪笑假开心，千个夜几多个别人，情长泪中相对，紧扣着眉，阵冷冷你的手，紧扣着，请不要别去。星啊星啊星星，盼愿已共梦，千个千个千生，实难已再推翻，不禁问何处可偷生，不禁问点解会是我。醉得很，轻抹掉容，透了胭脂，声扑鼻，身心满裂痕。说话外，对冷尽凑小子，不说话，只恐作践你。Oh.